第五天结束了，你们还有五天可以用功。十天课程的一半时间很快过去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剩下来的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会善用他的时间，因此未来的五天对你们非常的重要。有些学生刚开始时内心有一点困惑，因为他们原本认为修行应该要持名、观想、想象、冥想等等才对啊。但是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是要求我们观察呼吸，不断的观察呼吸，现在又要我们观察感受，这算哪门子的修行呢？实在令人困惑。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你慢慢的能接受了。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听了每天晚上的开示，部分由于你向助理老师问了一些问题，也得到了答案。但是绝大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你自己修行，体验到这个修法的实用。并不是所有的疑惑都解决了，至少你们已经试了五天这个方法。虽然每一件事都蛮新鲜的，你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修法，但是至少你决定让我试试这个修法，我用功试试看吧。我们发现到了五天以后，大部分的学生开始非常认真的用功了。你要非常精进用功，依照指示用功，要正确了解你现在修行的方法，要了解为什么这么做。这不是一种典礼、仪轨或宗教上的仪式，而是要你从头顶到脚趾，从头顶到脚趾按照顺序观察感受。今天晚上你会学到两种顺序，从头顶到脚趾，再由脚趾到头顶，以这两种顺序来观察感受。这并不是一种仪式或是仪轨典礼，也不是佛陀拿着记录坐在云端上，看看每一位学生，这个人上下来回观察多少次了，张三多少次，李四多少次，王五多少次，上下最多次的人就为他打开天堂最大的一扇门。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没有人能为你打开哪一扇门，你必须自己去打开，你必须自己去敲门，这个门才会为你而开。你必须敲开自己内在的天国之门，自己内在的涅槃实相。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用功，从头移到脚，又从脚移到头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觉知的能力，不只是觉知心表层的实相，而是要深入到内心更深的层面。因为心的表层只是在每一个根门上打转而已，当你们开始观察身体上的感受时，就开始深入更深层面的心了。潜意识的心事实上从来不是处在无意识的状态，他一直清楚意识到身体上的种种感受，而且不断地对这些感受升起习性反应。如果察觉到愉悦的感受，就升起贪爱执着的反应；如果察觉到不愉悦的感受，就升起嗔恨厌恶的反应。这已经变成最深层的心的一种习性模式，心一直是这种盲目习性模式的囚犯。我们在心表层上所认知的任何道理到达不了心的最深层面。在知识上，我们知道我不应该产生负面情绪，每产生负面情绪我就失去内在的安详与和谐，负面情绪是不好的。但是知识的认知并无法帮助最深层的心，表层的心和最深层的心之间有很大的阻碍存在。现在这内观能帮助你打破这道阻碍。原本只是最深层的心才能感觉到这些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现在整个心都能够感觉得到。整个心现在开始清醒过来，开始对身体感受的实相保持清醒， 表层的心与最深层的心之间，这道阻碍已经逐渐的破除了。25个世纪之前，印度盛行着很多种的禅修方法，而悉达多太子成佛之前也试过了所有各种不同的禅修方法。很多禅修方法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这些禅修方法也能够为人们带来利益。但是在试过所有的方法之后，他发现烦恼的根仍然存在，这些烦恼的根还依然深植在心的最底层，从来没有被触及到，更别说要将它们连根拔除了。他称这些烦恼为睡眠烦恼。 Anusaya klesha， 其中 klesha 这个字是痛苦、烦恼的意思。 Anusaya klesha 是沉睡着的痛苦、烦恼的意思。他们就像沉睡着的火山一样，这些痛苦、烦恼的根都还在，他们会不断的成长、茁壮，他们就像是随时都有可能会爆发的火山一样。爆发之后就会将一个人击败、制服，我们便无法解脱。佛陀了解，除非他能够将这些烦恼的根完全净除，否则他是无法解脱的。他发现，要在身体的感受上下功夫，开始时练习观察呼吸，因为借着观察呼吸能够引导你进步到觉知身上的感受。身上的感受非常重要，你继续练习就能越来越清楚身上的感受的重要性。你正在练习你最深层的心，不要升起习性反应。较深层的心，它的行为和你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看到的、鼻子所闻到的、舌头所尝到的、身体所接触的、心里所想到的事物都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最深层的心一直都和你的身体上的感受有所接触，所有外在的事物和你的根门接触了，产生了某种的感受，这是因为有部分的心给予或好或坏的价值评断，在身体上就产生了某种的感受。而这个最深层的心只是去感觉、去经验这个身体上的感受，并且时时刻刻日夜不断地对身体上的感受升起习性反应。我们要如何改变心的最深层面的这种习性模式呢？这整个修持的目的就是要去改变这个心最深层面的习性模式。不可否认的，痛苦当然存在着，如何脱离痛苦呢？如何才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呢？生命充满了痛苦，世间充满了痛苦，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所产生的各种痛苦。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要接受痛苦的事实，痛苦是普遍存在的，我们不能只在知识上接受这个事实，必须学习观察痛苦的实相。当你学会了如何观察痛苦后，这种普遍的实相就变成一个圣地，第一圣地。称为第一圣地的意思是，任何人只要能开始客观的观察，痛苦就只是痛苦，而不升起习性反应，那么这个人迟早会成为一个解脱自在的人。这是第一步，接受痛苦的实相，并且观察，只是观察，而不对它起反应，只是观察，客观的观察。这就是你已经在做的。以禅坐一小时不改变姿势为例，半个小时多少还能够忍耐，然后真正的痛苦就开始了。哦，这么痛，真是痛啊。你勉强再忍耐了15分钟，然后真正的折磨开始了，真是难熬的折磨啊。有人告诉我，格因卡老师，这条正道实在太棒了，内观这么好，我非常喜欢，而且你每天晚上的开示真是棒极了，我非常欣赏你的开示。但是请你把一小时不改变姿势的禅坐拿掉， 这种禅坐实在是疯狂，只要把这一部分去掉，其余的就太完美了。我也很想把它去掉，但是行不通。你要面对的还是必须去面对。45分钟之后，变成一种真正的折磨，每一分钟都像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分钟，一小时，一分钟，一小时。你心想，现在可能早就超过一小时了，可惜我不能张开眼睛看看手表，一定早就超过一小时了，助理老师一定忘了时间了。然后你突然听到唱诵的声音， Anicca vata sankhara, how wonderful, so melodious. This chanting is so enchanting for you, so wonderful. 哦，太棒了，真好听，唱诵真是好听极了，太棒了。还有五分钟唱诵才会结束，你还不能翻开你的双手双腿，还不能张开眼睛，但是现在只要再熬五分钟没关系，你心情愉快，我就要摆脱束缚了，我很快就能摆脱束缚了。哦，多么痛苦的束缚，多么快乐的解脱啊。你经验到两种境界，这整条道路就是要解脱痛苦，解脱痛苦的束缚。在一生当中，有很多时候你会面临痛苦的处境，如何去面对这些痛苦呢？可能是身体的痛苦，也可能是心理的痛苦。如何面对这些痛苦呢？你现在就在学。不止如此，你训练自己保持平等心。当身上没有疼痛的感受，所有的感受都非常愉悦时，你清楚知道，我能够保持平等心，我不会对身上的感受升起习性反应。当真正的疼痛产生时，你也保持平等心，也许只能够保持几个刹那的平等心，其余的时间你都在起反应，不断的升起习性反应。但是这几个刹那这么强而有力，这种平等心是如此强而有力，即使在一个小时当中你只能保持几个刹那的平等心，这短短的几个刹那会转变成几秒钟，几秒钟的时间会再变成几分钟。有学生会跑来告诉我，现在我已经开始能够享受我的疼痛了。是的，你已经能够开始享受你的疼痛了，因为你已经停止对疼痛的感受起反应。过去，这些疼痛不但是肉体的疼痛，你还给它加上心理的痛苦。如果去除了心理的痛苦，你只是观察着肉体的疼痛，痛苦的感觉会减半，然后会变成四分之一，然后痛苦越来越少，你就开始逐渐脱离痛苦。你必须学习观察疼痛。以前你新的习性模式是只要有疼痛的感受你就会不安，现在不再会有任何的疼痛的感受能够击败你。当你观察时就只是观察，比如说你观察一个非常疼痛的部位，就像医生检查病患一样的检查，医生不会觉得疼痛，他只是客观的检查，这里比较痛，那里比较不痛。你也像这样检查，不要对疼痛产生认同，疼痛就是疼痛，疼痛又怎么样呢？现在你观察疼痛的感受，让我来看看疼痛的中心点在哪里，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你发现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更痛，某些部位疼痛的感受比较轻，就这样你不断地分析剖析这些部位。到了下一回，当你再次观察时，你会发现这些部位除了疼痛之外，也许是压迫感，然后你就开始分析剖析这个部位，这是压迫感的中心点，这里的压迫感比较重，这里的压迫感比较轻等等。就这样你不断地分解这些部位，你也许会达到某个阶段，发现某个部位的感受不但疼痛，还有热的感受，也许还有脉动的感受。 到了某个阶段，你会发现即使有非常疼痛的感受，全身上下还是会有一股潜在的波动存在。一旦你到达了这个阶段，疼痛就不再是疼痛，它不可能击败你了。不要期望明天早上你就能达到这个境界，这需要时间。但是要学习如何去观察，由于旧有的习性模式，大部分的时间你都会升起习性反应，但是有几个刹那你不起反应。在你不起反应的这几个刹那中，痛苦就变成了圣地，第一圣地，你在客观地观察痛苦。当你学会了观察痛苦，就能够在经验上越来越深入，就能深入体验到第二圣地，也就是造成痛苦的深层原因。在表面的层次上，每个人都会说，我会痛苦的原因是因为外在的因素，某某人说了一些我不喜欢听的话，因此我觉得难过，某某人做了一件我不喜欢的事情，因此我觉得难过，或者是某件我祈求的事没有实现，因此我感到难过，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它们虽然是事实，却只是表面，非常表面的事实。如果不了解内在的真正原因，我们就会不断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来改变外在的事情，不可能改善的。我们不可能改变别人，你也许会不断地尝试，但是即使别人改变了，你能够保证别人一旦生气不会再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情吗？这种事不断地发生着。一生当中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有时候你想要的事情能够如愿发生，但是大多时间都发生不如意的事情。你必须面对这些事情，必须进入心更深的层面，去发掘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内观会帮助你深入心更深的层面，并且发掘真正的原因。痛苦不是来自外面的，只有感官的事物存在外面，痛苦却是来自内在。痛苦在内心产生的时候，一定有某些内在的原因造成痛苦。当你越来越深入内心时，你就会了解，不是因为听了开示，不是读了某些经典、某些书的缘故，也不是因为知识层次上了解实相的缘故，都不是。是你借着实际的经验而开始了解到造成痛苦的深层原因，而且你已经开始观察这个根植深处的原因了。因此，第二圣地是造成痛苦的原因。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举个例子，有一个人病了，医生为他看病，医生第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如果医生不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就无法将病患治好。第二件重要的是，要知道造成这种疾病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不只是症候，如果医生只处理表面的症候，这位医生就无法真正治好病人。我们必须进入更深的层面。如果我们找到造成疾病的真正原因，那么这项工作就容易多了，你就能找到一个去除病因的方法，一旦病因去除，疾病也就好了。因此借着内观，你开始观察造成痛苦的原因，并且借着这个修法学会如何去除痛苦的真正原因。当真正的原因被去除，第三圣地就现起了，这时就不再有痛苦。然后你如何进入到了深层，去除造成痛苦的原因，这一整个过程就是第四圣地本身。所有这四圣地不仅要用理智去了解，当然我们必须先在知识上去了解，但是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实际体验，这样内观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而且这也是你已经开始做的，你越来越深入内在的实相。 现在你只是刚开始做而已，只要有疼痛就会有痛苦。哦，因为我做了这么久，所以才会这么痛。逐渐的，你就会明白，你会这么痛苦，是因为你在肉体的痛苦上面又加上了心理的痛苦。如果你学会只是去观察痛苦，那么痛苦就会减低。当你不断的观察，继续不断的观察之后，你就开始逐渐的脱离痛苦了。这是怎么搞的呢？为什么周身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呢？这是由于我们的贪爱执着。你希望事情都能如你所愿，但是不可能如此。你想要排除某些不喜欢的事情，这也不能如你所愿。痛苦一定存在，这一点变得很清楚了。你看，生命的开始就是痛苦，生命一开始就进入痛苦的领域。从出生开始，我们就进入痛苦的领域。我们有贪欲，贪欲会很快的转变成执着，然后我们就会焦躁不安。小孩子哭着说，我要牛奶，我要喝水。他会哭，是因为哭是孩子唯一懂得的语言。我们不断的成长，长大之后，你不想要的种种事情不断的发生，而你所希求的种种事情往往不会发生。这就是一种苦。 Dukkha. 以佛陀当时的语言来说，称为生苦。 Jati Dukkha. 当一个人逐渐的长大之后，他就会得这种病或是那种病。得了病就会觉得很痛苦。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得了这种病，这么糟糕的病？我可以忍受其他的病，就是无法忍受这种病。你会这么说，因为你不是得其他的病。试问，哪一种病会舒服呢？每一种疾病都是痛苦的，痛苦，痛苦，只有痛苦而已。因此佛陀说病苦。 Vyadhi Pidukha, Vyadhi Pidukha。 一个人一生当中往往会不断地得各种疾病，人会不断地成长成长，衰老衰老，逐渐的年老，年老了就是一种极大的苦，称作老苦。 Jara Pidukha, Jara Pidukha, Great Misery。 一个100岁的老人或是老妇人，由于年纪大了，身体毛病很多，不是这种毛病就是那种毛病，身体十分的衰弱，他们会祈求上帝说，哦，全能的神啊，请赐我死亡，让我能脱离这些病苦。你并不稀罕死亡，请你赐给我死亡吧。他们不断的祈求祈祷着。第二天，医生进来告诉他们，老太太，现在你的时间已经到了，明天就是你的大限的日子。或者老先生，明天就是你告别世间的日子了。然后这位老先生或是老太太就会哭丧着脸说，哦，不不，医生，我想我祈求错了，我不想死，我还不想死，我必须再见到我的儿子孙子曾孙曾曾孙曾曾曾孙，我这个还没做，那个还没做，请你行行好，救救我吧，我还不想死。死是一种极大的痛苦，称作死苦。还有什么呢？佛陀并不是玩着知识上的游戏，坐在菩提树下的时候，他就惊艳到了内在的实相。他在追寻为什么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断的深入深入深入到内心，这个真理就变得很清楚了。哦，只要我们有任何的贪爱，如果这个贪爱不能满足，我们就会变得痛苦。比如说，你坐着禅修时，你有一种贪念，希望疼痛的感受能够尽快的消失，但是疼痛并不会因此而消失，结果你就变得很痛苦。或者说，你希望能有一种非常舒服的乐受，一种禅悦的乐受，但是感受并不会因为你的贪求就产生，结果你也会因此而痛苦。 无论你有什么贪求，只要你无法满足你的贪求，你就会痛苦。不管你和你不希望遇到的人、事物碰在一起，跟他们有所接触，或者是你希望和他们在一起的人、事物却无法在一起，你必须和他们分开。爱别离是一种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痛苦。佛陀从内心深处了解到这些道理，并且不断地深入深入，他体会到身心就是苦，这称作无取蕴苦。 Sankhetena pancha upadan khanda dukkha。 到了这个阶段，苦的道理就变得非常的清楚了。五蕴的其中一个蕴是物质的蕴聚，这整个身体是由次原子粒子 Kalapas 所构成的，而其他的四个蕴是心理的蕴聚，也就是心的四个部分，认知、辨别、感觉及习性反应。这五个蕴聚集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人，也就是所谓的我，并且对这个我产生了极大的执着。巴利文 Upadan 就是执着、执取的意思，所有这五蕴就是我们执着执取的结果，而且我们还不断地对这五蕴产生执着。像这样，我们不断地在痛苦烦恼中打转。因此 Upadan is attachment, clinging. 执着执取是造成我们痛苦的原因，这个道理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有四个根本的执着，第一种执着是对我这个想象的我所产生的一种执着。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什么是所谓的我，虽然我们不断地叫它做我，我，这对次原子未立是我吗？而心的这四个蕴聚，心认知的部分，它认知之后就灭去，认知之后就灭去，这认知的部分是我吗？心辨别的部分，它辨别之后就灭去，辨别之后就灭去，这个辨别的部分是我吗？心感觉的部分，它感觉之后就灭去，感觉之后就灭去，这个感觉的部分是我吗？起习性反应的部分，它升起反应之后就灭去，反应之后就灭去，这个起反应的部分是我吗？或者是心的这四个部分加在一起是我吗？身与心这五蕴加在一起是我吗？但是这个我却是如此的重要，我们总是把我摆在最前面。如果有人说了一句不利于我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愤怒，就会变得焦躁不安。我们并不真正清楚什么是我，却对这个想象出来的我、创造出来的我产生了极大的执着。只要有人做了一件不利于我的事，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愤怒，非常的不安，非常的不快乐。我，我，我，我们对于这个我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执着。这种执着所带给我们的只有痛苦，没有别的，只有痛苦而已。于是这个我的圈子范围就开始不断的扩展开来了。你称之为我的，我的的一切事物就进入了这个范围当中，然后你又对属于我的、我的的这些事物产生极大的执着，你对属于我的、我的的一切事物产生了极大的执着。你会说，哦，我的表，好棒的手表，这么名贵的手表，这是学生从国外买来送我的，这么好的表，这么名贵的表。有一天一不小心将表掉在地上摔坏了，我开始伤心说，哦，这么名贵的手表摔坏了，在国内还找不到零件，我要怎么修理呢？伤心难过，真是难过啊。一只同样款式同样价值的手表戴在我朋友的手上，不小心掉下来摔坏了，我并不会伤心难过，我完全不会伤心难过。相反的，我还会告诫他说，喂，朋友啊，你应该很小心呢，这种款式的手表在国内找不到的啊，你找不到零件来修理的。我不会伤心， 我不会难过。为什么呢？同样的手表，同样的款式，同样的价值，但是我不会伤心难过。每个人只会因为摔破了我的手表而感到伤心难过。我的手表坏了，我的手表摔坏了，我的所产生的，是任何东西，只要是所谓我的任何东西，无论它是几百块钱或者是几百万，都没有什么差别。你对它产生多大的痛苦，执着越深，痛苦就越大，执着越强烈，痛苦也就越强烈，这是自然的法则。你修行越深入时，你对这一点就会越来越清楚。执取执着必定会带来痛苦烦恼，而且只会带给你痛苦烦恼而已。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刚从缅甸回到印度，大约两三年的时间，当时还没有内观中心，因此想要将内观传给别人，帮助别人脱离痛苦烦恼的热心人，他们安排各式各样的场地来举办课程，有时借回教的清真寺，有时借印度教的寺庙，有时借用教堂，有时借用学校来举办十日的内观课程。有一次课程安排在偏远村落的耆那教的寺庙举办，那是耆那教的道场，因为地处偏远，所以只有一两个是当地村落的学生，大多数的学生都来自附近的城市。其中一位上了年纪非常穷困的老妇人，有人给了他搭火车的经费，于是他来参加这个课程。在课程开始的两天、三天、四天，一直到第五天，他都非常的高兴，他在这个修行法上不断的有进步。他在第五天或是第六天时，偶然间知道每天清晨大殿会有格英卡老师的唱诵，而且唱诵结束还有回向，他就问道，我可以去吗？我可以参加吗？师务长说，是的，你可以去参加，但是你还要在那儿静坐才行。是的，是的，我会的。于是他到了大殿，在那里静坐，在唱诵结束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非常高兴，他面带微笑回到了寝室，但是随后却放声的大哭，哭啊哭啊，大家都跑过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被毒蝎子扎到了，或者是被蛇咬到了吗？这位老太太到底怎么了？她不回答，她只是继续的哭啊哭啊。过了好一阵子，她才啜泣的说，我带了一个布做的小钱包来参加这个课程，钱包里头有20块卢比，20块卢比还不到1块美金，这20块卢比是我一生的积蓄，都放在钱包里。还有60年前我结婚时，家人送我一只银戒指当嫁妆，银戒指也在钱包里，而且出门之前有人给我一片甜饼，甜饼也在钱包里。每次上课我就把钱包放在腿上，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今天早上去大殿时钱包放在寝室，有人把钱包拿走了，我被抢劫了，我遭小偷了，我一生的积蓄全部被偷了。他不停地哭，大家决议20卢比的现金加上不到20卢比的银戒指，算一算也只有40-50卢比而已。你不要哭了，老太太，我们会给你50卢比，你修得这么好，就继续好好修吧。老太太还是不停地哭，大家想，我们最好赶快收起一些钱交给她，这样她就不会再哭了。大家就开始乐捐，而且不止募集到50卢比，一共募集了100卢比。大家心里认为，现在老太太应该不会再哭了吧。没想到大家把钱交给她时，老太太把钱扔到一边，我要这笔钱做什么？银戒指是我的嫁妆，戒指到哪儿去了呢？现在戒指不见了，大家就开始帮忙找，但是都找不到。到了下午，有人看到树上有一只猴子拿着钱包，正在把钱包中的甜饼拿出来吃，大家就追那只猴子，拿回钱包银戒指， 还给老太太，这时她才停止哭泣。不管是20卢比或是200万卢比都是一样，有多少的执着就会产生多少的痛苦。只要你对我、我的产生执着，你就会充满痛苦。我记得另一个例子，这也是在北印度一个偏远的村落，有一位学问非常好的印度教出家人也来参加课程。大约在5-6天之后，他来找我说，格因卡先生，在中午12点到1点，你和学生有单独面谈的时间，而每人有10分钟。在当时学生较少，我通常给学生每人10分钟的面谈时间。10分钟给在家中，他们会有什么问题呢？对他们连10分钟也太多了。我是一个印度教的出家人，我有很多的问题，请给我半个小时吧。我告诉他，师父，我知道你会谈一些哲学思想或这一类的问题，我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我不会给你这么多时间的。哦，格因卡先生，这5天来我已经知道谈论哲学理论没有用，我只谈论关于修行技巧的问题。关于修行技巧的问题，你哪里需要半个小时来谈论修行技巧的问题呢？哦，请你给我半个钟头的时间吧。好吧，我想办法腾出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来了，前面5分钟的时间他是谈论修行技巧的问题，之后他突然改变了谈话的内容。格因卡先生，在那个大城市，你的寺庙。我的寺庙？寺庙是出家人住的，我是在家居士，哪里会有寺庙呢？格因卡先生，你要听清楚，是你的寺庙啊。师父，我没有寺庙啊，我是在家居士，我指导内观，我太太总是坐在我旁边，这是明确的证据，证明我是在家居士，我怎么可能会有寺庙呢？他还是不停地说，格因卡先生，你的寺庙，你的寺庙。他接着说，格因卡先生，在你的寺庙当中有你的大象。我的大象？他在说什么啊？然后突然间我明白了，这就是印度，一个奇妙的国家，幅员广大，有各式各样的传统。有些人相信某种奇怪的传统，一生当中他们绝不用我、我的这种肮脏的字眼，每次必须说我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必须说我的，他们会说你的。哦，现在我明白了，师父，是的，我的寺庙，我的大象，请继续说吧，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位放弃所有财产过着出家生活的修行人，原来他在市中心盖了一座寺庙，但是事先没有获得建筑执照。现在政府要拆除掉这座寺庙，市里的大象也不能留下，有关当局要求把大象送走。他听说这位市长曾经去过缅甸，并且在我家做过客，因此要求我说，格因卡先生，只要你说几句话，你的寺庙就保住了，你的大象就可以留下来了。虽然他没有用过我，没有用过我的这些字，但是他还是有极大的执着，有执着就一定会带来痛苦烦恼的，而且只会带来痛苦和烦恼，没有别的。越深的执着就会有越多的痛苦烦恼。如果我们所执着的这个我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即使我们产生执着也不会有什么痛苦。如果我们所执着的这个我的，我所拥有的事物也是永恒不变的，那么也不会有任何痛苦产生。但是问题就在这个我、我的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任何我称之为我的、我的、我的的东西，只要它们一消失，我就会变得无助。另一种情况是，我拥有的东西仍然存在，但是这个我却终究要死，一定会和这些事物分离，我也会变得无助。如果有执着、执取，一定会产生极大的痛苦。我们会产生另外一种执着， 对我的执着会转变成对我所有的执着，诸如对我的观点、我的哲学、我的教义、我的信仰、我的宗教、我的传统等等的执着。我们对自己的观点有强烈的执着，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在看东西，并且对自己这副有色眼镜产生了强烈的执着。如果我戴上的眼镜是红色的，那么看到了每一种东西都变成红的，红的，红的，都只是红色的。如果有人戴上绿色的眼镜，那么他所看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绿的，绿的，绿的，都只有绿色而已。我们和其他人不断的争辩，无法说服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红色的，他也无法让我相信任何东西都是绿色的。我们不停的争辩，即使争破了头也无法达成共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执着，我们都执着自己所看到的颜色，我们并不想认真观察到底是什么颜色。这种强烈的执着带来极大的痛苦。还有很多人执着于各式各样的仪式、仪轨和典礼等等。我在东方国家看过很多人非常执着于每天的日课、每天的仪轨，他们来参加十日课程时都会说，为什么不让我做这些仪式仪轨呢？只要15分钟我就能够做完我的日课，然后再来参加内观。当我们回答不可以，他们就会变得焦躁不安。经过几天之后，当然他们开始了解不能做这些仪式的理由，但是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执着就会有许多的痛苦。佛陀越来越深入探究内心深处，究竟为什么会造成我们的痛苦，答案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当一种你想要某件事物的贪爱升起了，你一心想拥有它、得到它，你对贪爱产生了极大的执取，接着贪爱就转变成执着、执取了。或者是你不想要某件事物，想摆脱它，但是却没有办法做到，嗔恨会转变成贪求，贪求转变成执着、执取，痛苦也就产生了。佛陀继续探究为什么会有贪求呢？他当时并没有阅读或是讨论经典，而是像科学家一样进行着实验，去探究内心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很小的欲望产生了，你开始喜欢上它，很快的它就转变成贪爱。一个想要摆脱某件事物的念头一产生，马上就会转变为嗔恨。哦， 达那哈， 佛陀当时的语言称为 达那哈，达那哈帕杰亚乌巴达能， 贪爱造成执取，从一个很小的欲望转变成贪爱，贪爱转变成为执取。甚至为什么还有这些微小的欲望呢？什么是造成的原因呢？佛陀亲身经验这一切的实相，所以对他而言道理非常的清楚。身上的感受造成贪爱。 Vedana paccaya tanha。 当你经验到身体上的感受时，如果是愉悦的感受，你就开始喜欢它。当你经验到不愉悦的感受，很快你就会厌恶，想要摆脱掉它。想摆脱就是贪爱、贪求，感受造成贪爱。 Vedana paccaya tanha, paccaya means the cause, 是造成、促成的意思，而 the Vedana means sensation, 是感受的意思。感受会造成贪爱，而贪爱会转变成执取、执着。为什么会有感受呢？感受的成因是什么呢？佛陀在探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结论是接触造成感受。 Passapaccaya Vedana。 只要一有了接触，身上就一定会产生感受。是什么和什么接触呢？这六个根门，眼睛和它的所缘，也就是某种形状、形象、颜色 或是光线接触，眼睛和这些事物接触就一定会产生感受。当声音和耳朵接触就会产生感受，当一种气味和鼻子接触就会产生感受，当一种味道和舌头接触时就一定会产生感受的，当某一种实体和身体接触就会产生感受。对于一根，任何念头、任何情绪和心接触时，身上就一定会产生某种的感受。为什么会有接触呢？这一点很简单，也很清楚，是六根造成接触。 Sarayatan Pachaya Pasa. Pasa means contact. 就是接触。 Sarayatan means the six sense doors. 是指六根。只要人有六根存在，每一个根门就一定会和他们相对的沉浸接触。世界上到处充满了沉浸，所以我们身上的六根和外在的六尘会时时接触。为什么会有六根呢？什么是六根的原因呢？ Nam rupa paccaya sarayatanam. Nam means the mental structure. Rupa means the physical structure. Nam rupa 就是身与心两者的和合作用，也称作名色。为什么身心形成的生命是这样开始的？这一点也非常清楚了。这是因为四蕴之流一直持续着，一旦这个生命结束，这股四蕴之流又在某个地方升起，形成另一个生命。四蕴不断的生灭生灭，在死亡时它灭去了，然后在某个地方又再度升起而形成另一个生命，然后这股四蕴之流又像从前一样生灭生灭，这就是四蕴造成名色或是身心之流。 Vinyana Pachaya Nama Rupam。 为什么会有四蕴呢？什么是形成四蕴的原因呢？这一点也非常清楚了。这是因为行蕴造成四蕴。 Sankhara Pachaya Vinyana。 心里的意志行为造成下一刹那的四蕴升起的原因。你们会一再的听到 Sankhara 习性反应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指心理的意志行为。你一产生习性反应，在下一个刹那就升起的四蕴。在临终时，一个非常深的习性反应，像用铁锤在岩石上凿刻痕一样，那么深的习性反应会浮现到心的表面，形成非常强大的推力，而让四蕴在别处升起。因此四蕴之下不断的形成，是由于习性反应 生开的 作用。为什么会有习性反应 生开的， 这一点也变得非常清楚了。因为无明造成行蕴。 Avijja Pachaya Sankhara。 人会产生习性反应是由于愚痴无明。什么愚痴无明呢？不是因为没有上过学或上过大学，不是因为没有看过什么经典就叫做愚痴无明，也不是因为从来没有听过开示而叫做无明，跟这些一点关系也没有。这里所谓的愚痴无明是指在经验的层面上的愚痴无明，这里是指一个人从来都不知道痛苦不断从内心深处升起，不知道全身上下都充满着感受，不知道他自己不断地在对愉悦的感受升起贪爱的习性反应，对不愉悦的感受升起厌恶的习性反应，在内心深处一直不断地在进行这种整个的过程，这就是痛苦增长的过程，不断地产生痛苦，增长痛苦，不断地产生痛苦，产生习性反应，增长习性反应，这一切都是由于愚痴无明。现在每一个环节都非常清楚，种种互为因缘所形成的环链也十分的清楚了。首先是 Avijja Pachaya Sankhara， 无明产生了习性反应。 Sankhara Pachaya Vinyana， 习性反应升起四蕴。 Vinyana Pachaya Nama Rupam 是愿产生了名色或身心的新生命。 Nama Rupachaya Sarayatanam 这个身心产生了六根的作用。 Sarayatan Pachaya Pasa 由于六根而有了接触。 Pasa Pachaya Vedana 接触产生了感受。 Vedana Pachaya Tanaha Vedana Pachaya Tanaha 感受产生了贪爱。 Tanaha Pachaya Upadana 贪爱转变成执取。 Upadana Pachaya Bhava 由于这种深刻的执着产生出生的推动力，生命能够生生不息的流转，都是由于这种执取的力量的推动。每当生命即将结束时，这种推动力就现起了非常深的业力，我们称之为有业。这种出生的推动力就会推动世运而形成一个新的生命，因此这种生命的推动会继续不断地进行着，它并不会随生命结束而停止，它会继续。 Bhav Pachaya Jati 由于这种生命的推动力，在你死后一个新的生命 Jati 就会开始，你会再一次出生，另一个新生命开始了。 Jati Pachaya Jara Maranam Shok Parideva Dukh Domanasupayasa Sambhavanti 当生命形成后，人就必须面临痛苦，衰老的痛苦，疾病的痛苦，死亡的痛苦，求不得的痛苦，怨憎会的痛苦。只要出生就要面对身心种种的痛苦，这生命充满了痛苦，这个道理变得非常清楚。任何人越深入探究内心，这整个过程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人只要去除无明，在实际经验上去了解实相，就会越来越清楚痛苦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不断的累积，要如何去除痛苦，要如何脱离痛苦，要如何打破这个因缘的环链，我们要从什么地方来破除这条环链，要从哪一个环扣来突破呢？生命是从身心的和合开始的，只要身心一形成，生命之流就开始了。那么要怎么办呢？应该自杀吗？自杀能解决问题吗？哦，不不，自杀绝对无法解决问题，我们绝对无法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人自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极大的痛苦。每个人临终的信念会影响下一个生命的第一个信念，临终的最后信念如果充满了极大的痛苦，信念所促成的生命一定也充满了痛苦。因此自杀只会让人更加的痛苦，自杀不能解决问题，自杀不能解决痛苦。那么身心存在时，生命现象存在时，要如何解决问题呢？从下一个环节，从六根来解决如何呢？我们最好把六根给毁了，好吧？就算你把眼、耳、鼻、舌四根都毁了吧，剩下的身和心怎么办呢？如果要毁掉身心，一样又是要自杀，如何能毁掉六根呢？如果不能毁掉六根，那么就毁掉外面所有的六尘，但是绝对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毁掉所有的外在的六尘呢？只要有六根和六尘存在，一定会有接触产生，你是无法避免六根和六尘的接触，而只要有接触，一定会有感受产生，你没有办法不升起感受。感受这个环节就是培养智慧的地方，我们可以用一把智慧的斧头，在感受这个环节将生死的链条从这里砍断。只要人活着，身上就一定会有感受，外在的沉静不断地和六根中的这个或那个根门接触，每一刹那心和物不断有接触，而且产生感受。由于无明无知， 我们利用感受升起的贪爱或嗔恨的习性反应。现在我们必须改变这整个过程，感受还是一定会升起的。我们利用感受培养智慧，了解实相，了解感受的特性。感受不是永恒的，它变化无常，升起又灭去。让我看看它能持续多久。是的，它不断地在升起灭去，升起灭去。不管是多么愉悦的感受，都一定会灭去的。无论这个感受有多么的愉悦，都一定会灭去的。因此，没有必要升起习性反应。为什么要对一件本来就生灭无常的事物升起习性反应呢？那是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道理越来越清楚了。如果人能够体验到感受，并且不对感受升起习性反应，这整个累积痛苦的过程就会完全的改变，解脱过程就会开始。佛陀发现到，感受是两条分叉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他说，其中一条路是痛苦。这条路充满了痛苦，你制造痛苦，不断地在制造痛苦，因为你不断对每一个感受升起习性反应，无时无刻都在升起习性反应，因此这是一个增长痛苦的过程，你不断地在增长痛苦。然而在这个连接点，在身体感受这一点，却可以带你通往解脱的道路。因为现在你不再对感受升起习性反应，所有的痛苦将会消除。你只是理解 阿尼觉 哦，无常无常，这也是你现在已经在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要觉知感受。当你觉知感受时，你不起反应，对感受应该升起智慧。 Vedana Paccaya Panya， 身上的每一个感受都应该升起智慧，不应该对身上的感受升起贪爱或是憎恨的习性反应。深入感受的层面，不要对感受升起习性反应，就是你已经选择的解脱之道。感受就是我们要打破这条生死链的环节。你会发现，因为不再有无明，因此这整条环链得以破除。 Avijja yadweva asesha viraga nirodha， 当无明整个去除， Sankhara nirodha， 就会不再升起习性反应，行运就不会再产生了。接着是 Sankhara nirodha vinyana nirodha， 行运不生，事运就不再升起。 Vinyana nirodha namarupa nirodha， 誓愿停止，就不会再有生灭的身心或是名色。没有身心或名色，就不会有六根或六触。没有六根或六触，就不会有接触。没有接触，就不会升起感受。 And Vedana Nirodha Tanha Nirodha， 没有感受就不再升起贪爱。 Tanha Nirodha Upadan Nirodha， 没有贪爱就不会再升起执取。 Upadan Nirodha Bhav Nirodha， 没有执取就不会有出生的推动力量。 Bhav Nirodha Jati Nirodha， 没有出生的推动力就不会再出生。 Jati Nirodha Jara Maranam Shok Parideh Dukkha Domanasupayasa Nirujhanti， 所有那些出生带来的痛苦也就跟着消失了。也许只是在知识上接受而已，这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必须实际修炼才行，必须深入到感受的层面，而且不要对感受升起习性反应。感受确实存在，但是你不对它起反应， 如果只是理论上接受而已是没有用的。有的人也许还不相信前世和来生，这也无所谓，这并不重要，并不是要你先接受前世来生的观念，内观才能帮助你。但是我们都必须接受现在这一生，此时此刻。如果你不断地给自己制造痛苦，时时刻刻都在产生习性的反应，每一个习性反应对你而言就是一种痛苦。你不断产生习性反应，不断产生习性反应，这种习性反应已经累积这么深，就像用铁锤和凿子在岩石上凿刻痕一样，这么样的深刻，痛苦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现在至少你已经开始脱离这些痛苦烦恼了，你已经开始脱离你现在的痛苦了。自然的法则就像这样，当你停止对经验到的感受产生新的习性反应时，旧的习性反应就会开始浮现到表面上来。那些你过去所累积的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习性反应就会开始浮现出来，它们是以感受呈现出来的，所以当它们浮现的时候，你还是保持平等心，你不对这些感受起反应，那么这些习性反应就会失去原有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弱而消失。接着另一个习性反应会再以感受来呈现，你同样保持平等心，这样子就能够去除那些旧有的习性反应了。一旦你不再产生新的习性反应的时候，那些旧有的习性反应就会自动的逐渐的被去除。只要你能够保持平等心，它们浮现到表面上就去除了。它们一浮现到表面上就去除了，这就是 Anicca vata sankhara 这句话所指的意思。你会常常听到佛陀说过的这句话 Anicca vata sankhara 意思是说每一个习性反应都是这样的无常，都不断的在生灭生灭 Upadavaya dhammino 不断的生灭生灭，它的特性就是不断的生灭生灭。习性反应灭去了，然后又再度的升起，它不断的在生灭，你也不断的增长自己的习性反应。但是如果你对你身上的感受保持觉知，并且不对它们升起习性反应，那么就会它们就会被去除了，它们不断的浮现到表面，也不断地被去除。而习性反应去除的越多，你就越能够开始享受到解脱的安详。因为你去除了越来越多的痛苦了。这就是佛陀他觉悟的整个过程。他在心的最深处发现了造成我们痛苦的真正原因，并且找到了去除这个痛苦的原因的方法。他完全觉悟之后所说出的第一句话是这么的美妙，当然佛陀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的美妙，但是他的第一句话特别的美妙。佛陀觉悟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在这十天当中，你们每天都会听到，一天至少能够听到三次。 अनेक जाति संसारं संदविसं यनिंबिसं गकरकंगविसंतु दुखाजाति पुनपुनं गकरकदिट्ठोसि पुन्गेहंगनेकासि सब्बाते पासुकबग्गा गकुतंग विसंखितं विसंखारगतं चेतं तनहानं खयमज्जग 首先是 अनेक जाति संसारं 当时是夜晚，一个未晒月月圆的晚上，他坐在菩提树下观察着内在的实相， 当一个人深入内在，不断地净化自己的心，当然他的心力就会增强，他就能够发展出宿命通，发展出回忆起过去生的能力。深夜的时刻，佛陀发展出这种能力，他开始看到他自己的过去生，而且不只是过去一世，过去的两世，过去的十辈子。像这样，他一直观察他过去生，观察过去无数的生命，然后他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流转，我曾经出生过了无数次的生命，生生世世，一生接着一生，我已经出生过这么多次，已经出生了无数次之多了。 Anek means countless, not just one. 就是无数次的意思，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无数次的生命。 Anek jati sansaran sandhavishan， 每一次出生之后就不停地流转，不停地流转。 Anibhishan， 这个字的意思是不停的，无法停止的。每一个人出生之后就不停地流转，不停地迈向死亡。只要你一出生，你就开始迈向了你的死亡，你甚至无法多停留一秒钟，你无法告诉死亡说，让我多停留一秒钟吧，死亡不会多等你一秒钟的。你必须不停地不停地迈向死亡，到头来你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带不走。然而在过去的某些生命当中，他遇到一些深具智慧的修行人，他们告诉他，只要你能够亲自找到这位生命的创造者，这位伟大的创造者，你就能够脱离生死的轮回，以及解脱所有的痛苦。因此在许许多多的生命当中，他一直不停地在寻找这一位生命的创造者，这位创造者就是 ， 这是一个房子的建造者。建造什么样的房子呢？每一次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另一个房子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每一次只要一个人一死，另外一个房子就准备好了。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房子呢？为了寻找这一位房子的创造者，我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出生，生命当中充满了痛苦，非常的痛苦。不管是出生在这一道或是那一道，每一种生命都是充满了痛苦。即使是出生在最高的梵天境界，衰老和死亡的痛苦也是存在着，并没有完全脱离所有的痛苦。哦，房子的建造者，现在我看到你了，我找到你了。你无法再为我建造任何的房子了。一个人要如何来建造房子呢？一定要有建筑房子的材料才行，一定要有一些木材、钢筋、水泥或者是砂石才行。现在我将所有的东西毁掉了。我摧毁了所有的建材，你已经无法再为我建造房子了。什么是建造房子的材料呢？ Visankara gatang chittang， 我的心现在已经从所有的业行当中解脱出来了，会造成再度出生的习性反应已经完全的根除了。 Visankara gatang chittang tanahanang khayamajjaga， 并且将贪爱也完全的根除了，完全的不再有一丝一毫的贪爱存在，不再会产生新的习性反应了。所有旧有的习性反应都已经根除， 我现在不会再产生新的习性反应了。这是到达完全解脱的境界。只要能够努力的修行，任何人以及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但是必须自己努力，必须靠自己用功才行。我们无法靠贪求或者是祈祷来达到这个境界，这并不是某种奇迹出现，然后我们就能够获得解脱。我们必须靠自己用功才行，每一个人都必须靠自己用功。在这十天当中，你学会了一种教导你如何用功的方法，这种方法教导你如何进入到你日夜不停地升起习性反应的内心深处。在这个地方，你不断地升起贪嗔的习性反应，除非你能够感觉到这些感受，否则你要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习性模式呢？在佛陀生前、佛陀当时和佛灭之后，都有许许多多的禅修方法。然而佛陀所发现的，佛陀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发现，除非你能够到达习性反应及贪爱升起的内心深处，否则产生痛苦的整个过程就仍然存在，你就无法脱离所有的痛苦烦恼。你所有的贪爱都是由于感受而升起的。你可以称这个方法为 Vipassana 内观，或者是任何的名称。任何方法只要能教导我们观察感受，而且对感受保持平等心，这种方法就是一种解脱的方法。一个人要非常幸运才能够接触到这样的禅修方法，并且必须非常有福报才能得到正法而走在正法的道路上。当然，这是一条长远的路，不管这条路有多么的遥远，也许像一万英里那样的遥远，都必须从踏上第一步开始。现在你已经开始踏上你的第一步了。对于那些从来都没有踏上正确的道路上的人，我们无法预测他们能够达到最终的目标，而那些已经在正道上踏出第一步的人，就非常有可能会再踏出第二步、第三步，一步又一步，一步接着一步的，必定会达到最终的目标。要好好善用剩下的五天，学习如何走在这条正道上。这条正道上走了多远，你就已经改变了多少的新的习性模式，就有多少的不净烦恼浮现到新的表面而被去除掉。比如说，如果你头上带着100吨的包袱，现在已经去掉了1吨，这样很好，你只带99吨回家，比从前轻松了1吨。像这样以后你会拿掉10吨、20吨、50吨、90吨等等的，谁又知道呢？尽量拿掉你的包袱，这样回家的时候就会觉得轻松得多。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内观法，学习将头上的包袱去掉，学习去除你的痛苦，而过更美好的生活，过着更安详、更和谐、更快乐的生活。要好好善用剩下的五天，愿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美妙的修行方法上建立起稳固的基础，在法中建稳基础。为了你能更好，为了你的利益，为了你自己的解脱，从习性的反应、束缚、锁链、枷锁当中解脱出来，而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愿你们都能够获得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快乐。 Bhavatu Sarva Mangalam Bhavatu Sarva Mangalam